潇洒地挥一挥衣袖，却拂不去长夜珍重的影子，随雨风中画满了你的名字，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，想要将你的手 不曾忘记最初你的

事，每次约会我的心情都好踏实。为你心中留的位置，给你送我承诺戒指，每次约会都变成一个纪念日。 手一挥

我想有个家。 刺我的脸，血割我的口，脱

哪怕像我如此爱你，不是每个恋曲都

了带不走的孤独。亲爱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？在风中寻找，从清晨到日暮。我亲爱的小孩，为什么你不睁眼看清楚？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，在黑暗中独自漫步？亲爱的小孩，快快擦干你的泪珠，我愿意陪伴你走上回家。人生有特殊意， 人生有特殊意。